是最隱玉波羅蜜，而名隱玉波羅蜜。嗱，咁仍然咧都係講呢個隱玉。嗱，我哋上個禮拜六咧，呢個隱玉學生嘅理論，以及呢個修持，我哋曾經咧係講過好多嘅理論。嗱，咁啊，今日咧係仍然啊，我哋講個故事，同埋證明啦呢個隱玉嘅好處。嗱，我哋繼續話有一句啊。咁啊，咁將功就百引成金啊！咁啊，將功呢個人姓張嘅，即係弓長張啊！咁佢呢一生人咧，佢嘅發言做一百年隱玉嘅事，呢個人家咧以正常嘅説話嚟講啊，係忍唔到噶啦。咁啊，佢能夠忍得，佢要做一百年啊，呢個別人唔能夠忍嘅。而他能夠忍的時候，那他已經做了99年了，那整次就二年了，那麼但是尚有這一年呢，當然未曾完了，那也就可以說那些忍辱的事呢，你不能夠刻意的去取求去做的，也只有這樣的環境之內而你能夠忍受得下去，這樣就叫做試一試。那麼一百次中他就忍足99年，那麼最後一年他都沒什麼機會能夠達成他的心願，他的總是心掛掛，即是怎樣的環境之下他才可以做完這一件忍辱的事，來達到他做一百次忍辱的事呢？那麼有一次的機會到，咁就係佢個孫啊，土心土啊，即係佢土孫心土，佢個孫啊係土土老婆。咁啊，擲好日子，亦都正式係成親啊。咁啊，孫心土過門，而嗰晚咧，佢就大排筵席之際啊。咁啊，忽然間咧，咁啊有一個出家人，咁啊對佢呢個將軍館啊嚟咗化緣。咁啊，但係將軍咧早已經咧係宣布啊，咁啊今日呢個好事，咁啊一般嘅閒雜事幹啦，佢就唔理啦。但係佢哋都交代過嗰啲下人啊，今日如果有嗰啲真道啊，所謂修行者先到要化緣嘅啦，你咪盡量俾佢啊。總之佢要食就俾個地，佢要錢就俾個錢啦。咁就兩個嘅心願就唔好煩到自己頭上嚟，佢早已經交代咗噶啦。咁啊，但係呢一個化緣嘅和尚啊，佢又唔要。佢要唔系要饮食，但系个口口声声啊，一定要见老太爷。咁啊，咁啊，下人就冇呢个办法啦。咁啊，亦都老太爷可以尊重佢出家人，咁啊，佢亦都唔敢发火，佢就只有啊，就回去呢个大堂。咁啊，老太爷讲话，咁啊，老太爷初时就唔知啊，佢话我都认为佢要钱啊，俾钱要食啊，俾食啊。你就唔好嚟烦我啦，但系个下人我个老太爷啊，佢话你个辛苦，我哋早已经系照办。咁啊，但系呢个出家人啊，佢最多为金钱而来，亦不是为饮食而来啊，佢话一定要叫你咧见到佢，佢话佢会成全你啊，一定好事。咁啊，呢个真系第一谂。啊、好啊，但你朋友想要入嚟啦，同呢个大师入都有个大堂，咁啊咁多个亲友之前啦，佢就问呢个出家人嘅师傅啊，佢话你见我，佢话你所谓何事咧？咁啊呢个出家人就有神下嚟喎，佢话我听见老太爷今日佢先亲我啊，咁啊老太爷系啊，佢话有要求。他说我想你的先生他今晚送房的车子陪我老人一晚， 哇，怎么把这个震撼进去？这黄牛鬼嘛，怎么这么去吃饭？谁能说黄呢？他们有一场五个拼了，我们的这个总结了，怎么走分配他们来自己？我走进我行业，我心里就行啊。咱们这个咱们学嘛，对吧？你不要杀羊啊，少找少几只，那么总要一群牛羊啊，要去不懂得要群啊，建群那个羊的话，你把三马你看我头的火啊，我的心头的火啊，这个手机没行啊，心里没大名啊，还有朋友啊，什么地铁一行啊，这个玩子都新行嘛嘞。我说是啊，我说今晚那个人大好人士，我说咱们这个出家人那个师傅啊，我说想着今晚这个人出来，可以啊，入你个洞房啊，咁但那个师那个真是好人，一旧师都俾人教啊，总系以呢个老人家系为主啦，佢总系自细受啲咁嘅教育啊，佢话嘢啊，佢话我系个师。我话你话点咪点咯，我总之有嘢话事啦。啊，咁呢个听老员啊，佢都几咁安心啲啦。一行转头，通过咁办咗咁多亲朋戚友啊，有两派人咧，亲朋戚友都要管佢喎。但系老太宣布大家唔好嘈，我哋照样饮酒，我话尊重呢个师傅啊，入去生活。好啊，咁啊呢个师傅入去生活。嗰晚咧，一系个饮宴应酬都过去啦。咁啊，佢呢个先生个火炎啊，就入去呢个身上。咁个左边咧就呢个出家人，咁要打坐啊，咁啊闭埋对眼，咁啊坐得最最正正。咁啊，佢哋都知道今晚呢件事情，佢哋都唔敢多讲啊。佢哋只有咁你睇响度啊。咁啊，我咪坐喺度啦。咁啊，大家就坐。咁啊，佢一坐，佢就本嚟飲宴都比較好嘢啊。應該係第二日嘅早晨咧，一兩點鐘嘅凌晨啊。咁啊，雖然喺坐幾日就天亮啦。咁啊，但係外邊嗰啲人咧就好掛住啊，究竟呢個房裏邊發生緊咩事情咧？咁尤其是呢個張老爺啊，咁就好心急啊，因為啊，佢就開門啊，可能見呢個先生冇出嚟開門，咁佢話佢昨晚做咩事啊？佢冇啊，佢話個師傅坐喺度打坐，佢話我咪見咗跟住坐，佢又冇同我講話，我咪真冇同佢打，佢唔一唔正常先，我咪只有叫我咪坐到得陣子，咁我個師傅咧。佢哋喺里边啦，你嘅意思就喺里边啦。咁啊，大家一窝蜂咁入新房揾师傅啦。如果乜先问咁样望嘅师有嘅师傅啊，然后所有任何一个都揾唔到嘅师傅啊，咁变咗乜嘢咧？变咗一个真人啊，成个黄金嘅人啊，得唔得啊？所以將軍殺人成金的故事呢就是這樣的。那麼這位出家人呢，當然是菩薩再來的，是滿足他正常他呢一發自忍辱的事情。那我們也不算是忍辱的，那我們也不算是這個書這麼聽話，那麼正常的一件忍辱的事情，其實這件事呢是應該合情合理來講呢是很難忍的，但是他總算呢是忍了，所以這樣叫做將軍去殺忍成金。那我們現在在這個現實的生活來講，你莫說忍一百件，真是一件的事情很多都不忍得，每一每小小的事情，真是好像天六手這麼小的事情都會成氣的，咁啊，因此你一二我一二啊，咁啊彼此相嗌无可口啊，跟住就顺走啦，咁啊闹出人命嘅孽友。 你是我呢是从大家没朋友做的呢也不见见到这个事啊等我一定呢我那个少年的越少年那个养我是要把越对呢你可以懂不懂啊就怒气就发脾气咁啊怒气发脾气亲恨啊障碍自己的自身啊咁啊越多障碍自己的坚信道义所以同时有一位女士师啊佢个名字叫裴贵啊咁啊有人啊有人同佢参学请教佢佢就话我又讲你又讲佢话我有一件事情啊好难收得到啦咁你又想话你医疗嘅事啊收唔到啊佢话我有一件事情啊好似啊天生出来啊一种容易发嬲系容易犯错啊系容易发火咁嘅病就话我自己想忍，即系好似好难以忍嘅，因为冇咗佢嘅办法啦。我所以我今日咧就嚟亲近你，咁啊，请问你咧，佢哋有啲乜嘢嘅方法啊？佢哋替我医治一下，等我啲发怒气躁啊，容易发嬲嗰种嘅毛病咧，系得以舒除。咁啊，当时呢个佩服在于你。我想咧就问啦，佢话你咁样讲嘅事情，佢话老衲啊，从来都未曾睇过有一次的事情嘅地图，或者咧系发脾气啊，咁啊，既然你咁样讲得咁严重、咁认真啦，好似确有其事咯。我话现在咧，你叫我帮你医治都唔系难。佢话我首先要求你咧，就将你的肚痛啊，将你嗰啲容易发嬲啊，将容易啊反应嗰啲慢脾气啊，要攞出嚟俾我睇一睇。因为我看清楚啊，现在可以为你医治啊。因为如果你唔攞出嚟俾我睇清楚啊，我又点可以为你医治呢？咁啊，当时呢个参学者啊，都系和尚啊。你话呢个做法，咁容易发嬲咧，唔系一件物件嚟噶。佢话我又点样可以攞得出？咪俾你去睇啦。当时呢个菩提和尚就回复啊，因为虽然你唔系一件物件嚟噶，攞唔出嚟啊，你根本都系一件嗰啲烦恼啦。佢话点样解啊？你唔好好地啊，忍耐一下啦。咁说明你攞唔出来，就唔系一件事物啊，都唔得一件事物，都冇回事啦。佢话我都冇办法医，佢话你攞唔出来，你亦都俾唔到我医啦。佢话你只有自己啦，真正忍耐啊，乜嘢事情都好，你忍耐啊。就算人哋得罪你、闹你，或者你遇到啦，讲咗唔信呢个事情，你都系咁样过咗去噶啦，你都要应付佢噶啦。佢话过咗去咪算咯，佢话你何必亲恨啊？系咪何必信不信？咁就发脾气受气啦。呢个亲近嘅呢个人啊，咁啊听闻佢讲落开始之后，佢即刻自己就静坐参禅啦。佢就自己问一问自己，乜嘢佢就做咗，乜嘢佢就发怒，乜嘢佢就培养啦。咁一参佢就悟咗啦。嗱呢个都系咧，从呢个忍辱中咧，得到解脱。所以忍辱两个字啊，系一般修道者系所应该要学嘅，亦都应该要 行啊，如果唔学唔行啊，咁成日都系做好，成日都系累去啊。咁话唔系相遇，而佢最深啊，系相爱，而佢与呢个对面啊，所以只得讲啊，佢一面亲身起，就百万的相门开啊，先几多几多嘅相爱之缘。都是因為你一面親身起咧，認為啊一種向道之緣啦。咁啊，讓引力多羅嘛，就正視呢個俗世呢方面嚟講咧，就我哋在呢個現實嘅環境啊，所謂現實嘅人生之中，我哋一定咧要修行成山，要修行呢種忍辱行啦。咁啊，佢哋忍辱係多羅嘛，正視呢個俗世呢方面咧係唔講嘅。咁而係必須忍辱多羅嘛啦。咁啊，我哋需要修忍辱一番。如果我哋有呢個質量啊，我呢個點呢個忍辱？我咧係點樣嘅唔發脾氣，我啊點樣嘅收忍嘅法，如果你咁樣作念啊，就未曾離開呢個我相啊，依然係執有呢個弱不可忍，咁啊執念住呢個法執啊，所以就係非就係需要呢個忍嘅之法。都要檢討，而且呢個忍辱之上，自然就不屬於生死苦恩啦。若是以呢個未曾離開呢個我人最終受者對象，而舍身最施嘅比較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啦。所以我哋即使真忍辱啊，咁啊亦都唔好在呢個忍辱之上。咁啊，同時有個老生行啊，咁啊，佢嘅説話都話我收忍辱，我收忍辱啊，咁啊，一班嗰啲小童嘅小孩子咧，佢話好啦，唔收忍辱啊嘛，佢話我哋唔忍得，咁啊，有啲人就打佢兩下，有啲人踢佢兩腳，有啲人就撕下佢，有啲人就捶下佢嘅背脊，咁啊，呢個老人家佢都忍得啦。佢一啲反應都冇啊！你成日都抌埋嚟踢埋嚟撞埋嚟咧，就好似自己咧係衝皮鐵質一樣，好似冇得痛啊！你但啲乜嘢嚟嘅係脆皮啊！咁雖然咁，佢都唔怕發脾氣啦，佢就諗到一種啊生命奇蹟啦，佢就唔會唔走嚟啊！揾個啲毛草啊，細細點咧，呢個地方啊，嗱呢個耳仔含氧好難仔喎，呢個地方。打得輸啊嘛，咁啊對呢個時候呢個老人家啦，佢真係忍無可忍啦，佢就出一發脾氣啊，佢又冇翻俾我咯，佢又要捶我兩下，打我兩下，踢我兩腳，我都冇乜反應，我都原諒你哋啊，你哋居然攞我個耳仔玩我個鼻哥，咁啊搞到我痕痕癢癢啊，打到真係馬騮一個雙腳起坐，咁啊跟住嗰班細路仔打，嗰啲細路仔就翻開啦個手掌，啊佢話咁啊要忍我，佢話咩要忍我啊？佢話咁啊點樣呢個耳仔鼻哥啊？呢個成個片女啊，咁啊點樣叫做忍我咧？咁啊想越出説明啊，想嚟忍我一發係自然嘅耳收啊。嗱，咁啊忍辱一法固然系唔容易收啦。现在呢个人必然收忍辱，见你就好难得啦。但人直接能忍嘅，佢能够忍得啦；别人唔能够忍嘅，佢能够忍得；别人能够做嘅，佢能够做。已经啊，好难得啦，唔容易啦。但系现在本身啊，因为主要啊，就系靠呢个科技轰雷啊。以呢個分離咧，嚟到轉頭過盡啊！我哋呢個質量，所以呢個人必然收呢個人嘅知識啊！佢都唔能夠有一種嘅質量，我咧係為能人， 咁啊，最终揾正我辱骂我咧，我都唔忍啊，唔能够有呢种咁嘅忍辱之相啊，因为落于呢个相啊，有所失相啊，真系好烦恼，即系未能确定啊，心中嗰种迷信，咁啊，越嚟越嗰种生死痛苦之因啊，所以我哋即使收忍落啊，唔成功啊，我哋亦都唔能够有。我呢个忍辱之相，咁就叫做是非，系忍辱波罗蜜。佢话自然忍辱波罗蜜啊，咁啊相遇，我哋收忍辱一把，唔好着相。但系以呢个世俗嘢嚟讲咧，我哋唔可以坏咗呢个忍辱一把啦。因为忍辱可以对治呢个嗔恨啊，忍辱一把可以对治嗰啲最错嘅。情绪啊，可以对治啊，嗰啲烦扰嘅怒气啊，所以我哋越都唔能够挥退，因为忍辱一发，所以我哋叫佢做咧系忍辱波罗蜜啊，有佢呢个忍辱咧，唔应该咁无知。所以忍辱一发，以呢个细细而论，就名为叫做五行啊，即系属于啊。当然不用行啊，但如果用这个第一与第二方面来讲呢，我们修行这个忍辱的此行，但我们要把这个岁月破得这种行为啊，就是不忍辱之事，就非是忍辱啊，以为这个忍辱真实的念头，然后才可以以这个方面啊，无以真空的理呢这个相契合，所以这个波罗蜜一法就能够治愈全个宇宙，能够治愈时间，拥有基本治愈对修持五法，都得来这个波罗蜜一法啦。若有波罗蜜，不能受死亡啊！以波罗蜜之空故，不是布施，时间拥有基本圆净啊，系冇。这个布施时间忍辱精进完成的德着以及这个相，咁至少可以符合啦，相契于呢个波罗真精进在人面里。所以若果任何一个人修行能够证到呢个忍辱波罗蜜啊，先至系佢尽能自精啊，了达呢个真。真无相，无相的道理。咁啊，呢个人咧真能行忍，行忍之时不是有忍辱之相啊。呢个人嘅嗰个真能都有啊。咁啊，何以故啊？真无啊！跟住我食人多嘢，我真系啊，但我依止是系无我心、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只一时之能咧，就系忍住，而实成咧，都系令一切障，而明佢嘅知法啊！因为佛喺从当中修菩提之者，佢虽然见得令相之理啊，但系未曾咧涉及啊，以呢个事相之事咧，所以特别咧以佢自己咧做一个证明，攞出嚟。讲一讲点样修呢个忍辱行啊，系俾呢个修菩提先至咧，系做一个榜样。嗱，但系又恐怕人哋啊，但系用呢个波罗系嚟第一波罗蜜，而知道全国五道啊，亦都系波罗波罗蜜而得到最死亡。例如我哋现在以呢个忍辱一法而论，若果你唔能够用相行忍啊，即使一句说话之微，你就对者系发怒发唔出啊！咁啊，少少字都尚且不能忍啊，何况如下文所讲啊，所谓知知知解时。你好又话唔系呢个亲恨心话， 们一有他们分，就以一个非常无视身体的灵体呢，将而为贵。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个分身将的身体的理所行，都是无视而灵相啊，就是当人有欲盲忍啊，而且进一步呢个灵体呢，亦都无欲可忍啊，所以啊，即身即过灭过罗物。那么何以故？那么点解呢？也是非人的波罗蜜，是人的波罗蜜啦。咁啊，何以故？三个字就系先知上啦，所谓忍辱，非忍辱不在理。咁啊，相对系话就系人己做个性啊，因为平常人啊，唔要少个事情。咁啊，或者咧，佢有啲修养啊。都或者他会呢能够勉强可以呢去忍受，但是若是身体大难关头，所以师父不能假借啊，要必定有真实功夫，将来这个自作梦啊，所以才会引自己做的功夫。他说例如我养尊被这个过为这个过令王啊，无理而取难，所以过是真理。他说我于以前如果有这个正相的话呢，我就不能够忍啊，所以我将能够正心上受者相啊，有这正相上存在呢，我就不能够忍受啊。但是因为我无理正相，无我无人无正相，亦无时间的受者，正相不行为，所以不是有我身，人过节呢，亦都唔见得有呢个波罗蜜对我呢系过节，所以一系真实都冇，咁啊即系无欲可忍啊，咁就成为真实嘅忍欲波罗蜜。我即系波罗蜜，咁啊波罗蜜呢沉船呢个真谛金刚经嘅译本啊。他们亦为这个嘉陵嘉王，那么唐朝玄奘法师的译本呢，就是亦为这个铁陵王啊，中国话啊，亦是说话话这个人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是这个译本经里面讲啊，实际啊，我讲的是生于南天中的那个富山罗城，那个河南门家，那么当时有个国王啊，就叫做国王，那么也是一样叫做沙罗富王啊，那个性情啊很独特啊，他也是很自满，很成功。那么佛话在我两国的时候呢，修行啊，我为着众生身之故，他就响。你那多利王的王权之外呢，他的自己呢是入地参禅，是受这个忍辱。那么当时你那多利王啊，他见到有人所谓百花齐放啊，天气之王，咁他就想交流啊，如果想心乐事，他就带埋好多嗰啲官和美女啊，佢就出城去游玩啊。咁啊，去到一个树林里面，咁啊又唱歌又跳舞又饮又游戏，咁啊即即玩得大半日啦。咁啊，佢亦都玩得疲倦啦，咁佢就瞓觉。咁啊，瞓觉啊，即系自己左右全班嘅官和美女。见到呢个皇帝都瞓紧觉，佢自己又都去玩嘅，点知啊一睇呢，正在呢个左近啊，有一个生活做嘅人， 什么红旗墙啊，越飞啊红边疆，咁啊一旦中俄可以整治有事真啊，佢见到咧有呢个身上好边疆好温柔软嘅做人啊，佢就轻轻不着唔开，咁啊一齐去到呢个收做人嗰个地方啦，对呢个收做人恭祝礼拜长帝合掌啊，就请呢个收做人就为佢讲经。为佢示范，嗱咁啊，当时呢个收到人，因佢哋啲不公理之所求，就为佢哋赐呢个种种嘅无上甚深无缘嘅家啦，咁啊，劝佢哋呢个贪心欲念，咁一方面讲经，一方面嗰啲公理咧讲住文化啦，咁啊，讲尽文嘅。好似合作，咁啊唔知唔觉啦，讲又讲得好有神气嘅，呢个咁样嘅人听得好有兴趣啊，咁就系咁听落去，就咁讲落去啦。咁啊，不知不觉呢个时间啦，就做得相当长啦。咁啊，呢一个国王咧，佢呢个眼罩啊，欣赏啦。咁啊，欣赏佢哋咁啊，揾翻个光头做出嚟，点样光和彩礼咧？但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啊！佢放眼一望，眼红目赤，意思啊，有个收地啦。咁啊，上翻自己个光和彩礼啦，都为佢哋前后左右过去嗰啲错喺度，唔系听佢讲经嘅。咁啊，当时呢个多利王啊，佢就好嬲啊，佢一提起就发火嚟啊！佢就去到呢个收地人嗰个地方啦，佢就用呢个最恶、最仇恨大嘅、最暴躁嗰种心情咧，系问呢个收地人啊，佢咧佢话你有冇见到呢个罗汉果啊？唔知即系嘛？你见到呢两果，连呢个三界嘅自私烦恼啊，呢个收地人啊，咁就以呢个三界嗰种贪欲。主动，咁啊，当然呢班经理在佢左右都唔会发生问题，所以就问佢有冇见到呢个罗汉果咁多，主要就系问呢个问题啦。当时呢个收到人答案未得喎，个大王我未曾见得呢个罗汉果啊。咁呢个大王就问啦，咁啊，唔知你未见见到呢个罗汉啊？佢话你有冇见到三果？你话咩？罗汉啊，呢个不还果咧，咪而家见到呢个不还果咧，佢不再和呢个肉界受伤者咧，亦都系断呢个世间嘅恶缘，咁啊，不止将来彩礼维持佢啊，佢都唔会产生正念噶啦。所以呢个王问佢嘅目的咧，主要系在呢个方面。咁但系呢一个收地人，佢仍然系一句啊，佢话大王。我问你问我有冇见到呢个三果、不还果啊？我问你都未曾见得啊！当时呢个大王变嬲啊！各位，你话你既然系愚昧之人，你又未曾得到呢个出世圣果，佢连三果圣人佢都未得到啊！佢问你就系做咗有呢个贪心，有呢个恶欲不还果。好啦，所以你咧就系、是、要讲我呢班官和彩礼啦，咁啊来源呢个地方咧，咁啊同你公仔啦，咁啊整整啊取丝咯，除去咯，咁啊当时呢个收地人讲啦，佢话大王，佢话我自对无耻事啊，佢话我对住你个官和彩礼啊，佢话我就未有呢个恶意。当时呢个大王啊，就唔系几相信啊，想系话佢，但系呢个位啊，冇听行。佢话大王，你要知道，佢话我虽然未曾见过，即是话未曾啊离开呢个贪欲啦。佢话我嘅良心啊，不再在啦，就系冇咗呢个贪欲。当时呢个大王嘅律师啊，就话世间普通嘅律师啊。 所以你很厉害，是跟上国朝鲜是两三个日国的不买呀，可是这一生赚钱这个同情的信仰要是很值得你是一个两三个不买呀，可以是上海我的心情是想学很养力嘛，那么好像没有那么理智呀，用心看的话这个摇乐爷呀还金牛爷呀金牛一旦很像本名啊，我们当时你那个上海人是什么啊，这个大王啊这个金牛一旦很胖你这个内容公司啊这不是人物啊，这个是很直播啊，这是一个人生的运作啊，你啊你是一个人生的运作啊，你得来的哦，这个运作的人物啊，我这个深深的受人啊，这个运一切都很美学，这个我比你啊一切都很大的，那么第一层上那个美学不行啊，那么所以我自己的人性造型啊，好了我都不会回那个汤里，那么造型那个大人要讲啊，那么你这个要问他你进来吧，这样好像我们造型进家呀，那么这个造型讲可让我没那个汤很深啊，你要是个人讲啊，什么个大人在我讲嘛，什么觉得这个时代啊，什么那个老板讲这个洋人啊，什么你要这个时代啊，什么那个大人上到了后没完洋人这个时代啊，他把我这个孩子拿的不是自然生活这个说说那个大人啊，这个等于在呢我老板这个男的啊，没男女男女高娘啊，什么关系那个道理啊，这本意的大爷这个是你讲的这一上男娘啊，这男的以后吵的我啊，这个男的都以为怀疑啊，什么关系我们的手行了所有的一个大神啊，这是这么重要能上海这样说，这个一些以上你们基本上能够引导你们的保养，这个都用大王拼单啊，这个大王这个你是在你的大手上，那么这个能源呢我得问过叫这一回家好了，那么问一下你一个大王这以上你们怎么样，这个反能这个不是你这个大王，这个能得一样有一个不是啊，你记得在那个大学的大学上能人啊，那么我就大神的讲啊，那个大王啊，那么我听到他等你说了这个都无法自己，那么人啊都不听啊，所以我记得他也很能人，他也是正式正式的，但是那个大王啊也不错啊，那么我终于知道他人家是能人啊，我终于是个台湾真的能人啊，就是那个国际之辈，什么那个大人的能啊，你要有你的看看我啊，他们那个少女的这样的你的看看我啊，我那个大人的三个不对待，你到底怎么能够三个不对待，你到底怎么能够啊，他要没有你的对我看看啊，他们有一双很多啊，他让我收你的很来收你的所走啊，收你的大好与我接财，他让我去收你要去人群来看看，他们这个大眼看到啊，这干干到啊，那我们真的马上没了啊，那么我要见你手下不想去见你的国嘛，你在这国家他们应该把自己给养得家，他们这么能养好啊，你这么能养的过来啊，就是怎么见到你敢找人啊，他们这个心感啊，他们慢慢啊我是见回的也请上敢找人啊，他们还有点人啊，就真以真同能够养家没那个心情参谈啊，他们一起一 在有沙行啊，佢就自己作官，佢话我已经无量无边世尊，在收集呢个慈心三昧啊，收集呢个慈心之人，我就谂念嗰个苦恼众生，所以我心定无贪恨啊，一切都能忍啊。咁啊，当时呢个圣天王尊就知道呢个波罗王嘅开心啦，所以圣天王就发火啦。佢话你呢个咁嘅无道就阴间啊，发点乜咁狠？咁佢就喺天上啦，等你啲天，等你啲石头，咁啊落唔呢个人间。咁啊，知呢个波罗王啦，想啊有所行善，信佛咯。咁呢个波罗王咧，最尾嘅时候先要知道啊，自己都创造我。咁佢就好惊，好惊咁啊，佢就好怕啊。咁佢就逼得佢嘅呢个修行人啲慈悲低，佢就同佛讲啊。就话我怎样咁残忍啊，毁害十分，可能未轻的犯罪啊，就话我愿慈悲怜悯救助我啊，咁啊愿我能够得罪忏悔。咁啊当时啊，呢个老修行，佢就同呢个大王讲啊，佢话你唔使介意，你唔使恐慌。佢话我心啊，咁怨怨无亲恨啊，好似乜咧？好似所有生我所有，唯一我所有，听我讲经说法嘅时候，佢话我人必须正住，唔好咁生我所有啊！但系我心咧系无有亲恨啊，所以我遇到正住你，你怎样种种加害于我？佢话我。我越跟有呢个亲恨心啊，同样嘅道理。咁但系呢个大王咧，始终系埋得啊，佢就问个大德啊，佢话点样可以证明啊系知得？你心无亲恨于我啊？咁啊，当时呢个老手行得得势啊，佢话你系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对你加害于我之时。如果你呢个亲恨心啊，系为怨我此生啊，总要斩咗个地方啊，你唔怨系听唔出意思啊，杀咗呢个怨之后啊，杀咗你个身体啊，难系对呢个大王斩咗个地方，都得到听唔出意思。咁啊，同时佢要讲啊，佢话我唔单有亲恨啊，佢话我仲要加念上你啊，佢哋日后如果我能够得成佛道之事，佢话大王啊，我唔单唔亲恨你啊，我仲要首先第一个系要对你信佛啊，要对你出家啊，佢话够大方啦啩，咁啊佛真。因为做呢个老手行之时，俾呢个波罗咁样啊，波折身体，佢都冇呢个半点亲恨心啊，所以真心佢成佛啊，佢正师做嘅弟子啊，就系消尘尊者，消尘尊者做十法中第一个出家者，咁啊呢个消尘就系真善良德啊。我哋睇呢个波罗王，咁啊，当然呢个老手行就系今日释迦牟尼佛啊，佢曾经讲过对波罗王咁样对佢个身体种种加害唔单无亲啊，佢仲要加念，先要诚实对之时，第一个要对佢，所以呢个波罗王就系今时第一个同佛释迦嘅先贤尊者。而当然啊，呢个老修行就系释迦牟尼佛啦。嗱，咁啊，所以佛咧就系专自己，咁啊，做一个证人，咁啊，说明咧佛都先做到啦。行呢个忍辱不发，所谓心无贪啊。 大好一个我一年是一百几二月阳光正冷正正正正早节之阳呢我用正看看呢一百来个四大好一个啊我是老一门的有那个快报的呢一百的几啊我正有人看看呢我要让我们正大对你正正的人我要没有那个人正冷正正正正早节之阳啊不是啊我本人是正正的一个道理啊你回答那个男人真正找得谁说呢我用过胜利的看门棒我们越来看门呢我们平和于正体的在小孩上正正讲整个的情况很晚是你说我们越来没看门呢自己和你小孩不要再发你不好生命正讲的情况啊还可以说几句什么证明那头啊还没有人看门啊还没有人啊你那个没意啊什么不讲我没讲呢认真好不讲的意思当然你是什么证人的人所以讲一讲来但不会我的证人说的对了是你那个人有干嘛呢还在很多所以这样的话还有那么好总结了你是谁运动的好